全世界离开了我， 也不会丢开我剩我一个。 你说过的会想念我，我害怕的不是沉默，只怕了时间玩污了心田。 我睁开眼睛等到了天黑， 天空空 过的，对我不舍，就算全世界离开了我。